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怎么了？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没听说过。 以上您听到的是苏文茂、于是由何说的《维纳斯的烦恼》。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何云伟和马六甲合说的《学电台》。何云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演员，马六甲出身于相声世家，他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志明。 我跟六甲是同龄人 哦， 我们俩都是八零后。 哎，都是八零后， 八一年。 嗯， 他比我大一点。 是， 咱们俩人可以说是发小。 怎么个发小啊？ 发小都不懂 啊！ 就咱们两个人 啊， 一块长起来的。 我跟你一块长起来的。 那没错。 那你怎么长得半截不长了呢？ 跟你爸爸学坏了 啊！ 今天参加马氏专场，特别的激动。 哎， 来到这儿见到亲爱的朋友们，也是特别的高兴， 非常开心。 没别的， 怎么着？ 好好演出。 没错， 卖卖力气。 对， 我打算展示展示。 你展示什么呢？ 咱们相声当中的学功。 哦，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您要展示这个学。 哎， 那学点什么呢？ 学点新鲜的。 什么呀？ 学一回电台。 嗨，说了这么热闹，就学电台啊？ 咱学这电台跟他们学的大不相同。 有什么不一样的？ 他们学的都是老电台、 啊、那您这个呢？ 不仅有老电台， 还有呢？ 新电台。 哦，新老都有。 怎么样？ 哦，行啊， 我一个人卖卖力气。 哎，这么着， 嗯， 今儿啊我跟你一块儿学学这电台好不好啊？咱俩人来个双学电台，这多热闹啊。 俩人一块儿学 多有意思啊。 可以吗？ 好不好？ 真的吗？ 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乱。 不乱，以您为主。 以我为主。 哎，以您为主，您先学。 嗯， 凡是啊您有那个不会的、不懂的，资料库里不全的，找我，我呀给您做个备带。 这么一说，您比我这能耐还大。 不敢这么说 啊， 不敢这么说，就是给您做个备带。 咱们来一回。 哎，一起来一来。 太好了。 好啊， 咱们说学就学。 这就开始。 这就开始。 好好好。 斗啊斗啊起斗起斗强 发四喜儿， 调频250兆赫，调频250兆赫， 瞧这傻数， 逗你玩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这就开始了。 啊斗啊斗啊起斗起斗强， 这是那背景音乐 曲艺，夜夜夜， 这名字怎么这么怪呀、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嗯、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准点准点准时收听我们的曲艺夜夜夜夜夜夜曲艺节目。 好，碎嘴子。 我是主持人您的老朋友。 谁呀？ 墨迹、 啊、你是够墨迹的。 今天为您现场直播。 哦， 在我们直播间就座的有两位老前辈。 哪两位？ 一位是马三立先生，一位是刘宝瑞先生。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确定这是现场直播啊？ 没错。 好嘛， 现场直播。 那咱听听这个。 我们掌声有请二位。 有请吧。 有很长时间没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哈。 这是刘宝瑞刘老。 今天我跟我三叔马三立同志，我们为您表演一段。 表演一段。 确实是啊，我跟宝瑞啊，我们爷儿俩很长时间没跟广大的听户们见面了、啊、谢谢。广大的听户很想念我。 还听户 啊？我也想念广大的听户。 是吗、 啊、我跟宝瑞、嗯、我们爷儿俩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演出啊？ 为什么呀？ 主要是我们已经那边去了、 啊、是那边去了。 我听说马志明 啊 啊搞了一个活动啊，纪念这个马氏相声传承。 对 啊，搞这么一个演出。 是 啊，我认为挺好。 挺好。 我认为挺好啊。我认为挺好。 天天啊，学的还真像。这段何云伟马六甲合说的学电台，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小林继续来听，咱们过会儿见。 一见你就有好

来关注天气，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刚刚解除，大风蓝色预警紧跟其后。昨天后半夜冷空气南下，雾霾被驱散。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局部地区伴有扬沙，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防风和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四五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为你们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山区北风风力比较明显，登山气象指数为4，雾态是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到冷空气影响，地面受北风主导，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12到0下1摄氏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1，体感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2，体感较冷。今天户外风力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怎么离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寻，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笑。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了何云伟、马六甲和说的学电台刚刚开了个头，正在模仿啊相声前辈表演艺术家刘宝瑞、马三立的声音。这两位艺术家的声音呢比较有特点，模仿者也很多。我们听何云伟的模仿还真是神形兼备，除了模仿声音之外，关键的是把老二位的独特音色设计成了一个小的作品、小的表演，应该说是独具匠心。好，请您继续欣赏何云伟、马六甲和说的学电台。 有知道的啊、我们打我祖上，祖上就是从事相声表演， 哎 啊，祖上叫恩旭， 对 啊，恩旭，有知道吧？有知道恩旭吧？哎，恩旭啊，马成芳， 对 啊，马德禄 是 啊，还有马桂元， 嗯， 马三立， 哎， 三立我马三立 啊，马志明、马六甲。我们这几代人吧，啊，几代人都说相声。 嗯， 有人说管我叫马派相声， 不害臊，不害臊、 咱不敢这么说， 不敢称一派， 咱不敢称一派。 对对对， 咱叫马氏相声。 哎，这是家族式的相声。 我们没有太高的奢求， 没有奢望 啊。 对， 把我们这作品演好，为广大的天津观众们服务，让您开怀大笑， 哎， 身体健康， 对， 每天早晨多吃两碗嘎巴菜， 好吗、 这就是我们马家的美好的愿望。 这相声还健胃消食， 我跟宝瑞啊，我们合作， 嗯， 表演一段。 哦， 三叔，今儿咱们爷俩说哪段啊？老说，说相声不说吗？唱一回。 唱一段， 这唱一回怎么样？啊，唱一回， 唱什么呢？ 唱一回流行歌曲。 哇， 三叔，就您这嗓子，啪嚓啪嚓的还唱呢？ 那也比您这鸡撂鸡撂的强啊！ 你听着，听着是味儿 啊， 韵味。我唱什么呢？我唱一段啊，粉红色的回忆。 嗨。还粉红色，那叫粉红色的回忆。 粉红色的回忆。 嗯， 三叔，只要您能唱上上段来，马上我给您接个下段。 哇，是这话。 行吧，三叔。 来呀，宝瑞，来宝瑞，我唱上段，你接下段，来吧，三叔。嗯， 咱听听他这个。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了小 baby。呀，仙儿呀，仙儿，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闻到我心里，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了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还不错， 宝瑞， 该宝瑞的了。 三叔， 就一句啊。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留 下了小 baby。呀，仙儿呀，仙儿，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闻到我心里，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进了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宝瑞， 哎，又该宝瑞的了。 哦，三叔， 还是一句， 得了，就到这儿吧。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就到这儿吧。 两位老先生都累了， 就我爷爷自个儿累了。 需要休息休息。 是， 下面给您播放一段珍贵的录音。 什么录音呢？ 相声名家黄祖民老师带来的单口相声。 哪段？ 君臣斗。 这可不易听见。 这是黄老师11岁的现场录音。 要不说呢，我都没听过吗？ 黄先生的单口相声可以说是口齿清楚， 对， 嗓音清脆， 是 表演人物准确到位。 嗯，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黄祖民老师带来的《君臣斗》 这段，得听听。 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就播送到这里。 啊，连定场诗都抹了。 啊斗啊斗啊起斗起斗强， 把这音乐去了都有了。 调频250兆赫， 嗯， 逗你玩广播电台，明星大反串， 哇， 夜夜夜， 老有这夜夜夜。 听，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喂，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8:01， 我 欢迎您准时准点准时， 这准得了吗？这个 收听我们的明星大反串， 他跑这过电来了。 我是主持人，您的老朋友。 你是谁呀？ 利索， 好嘛，这还利索， 请您欣赏相声老演员 谁呀？ 杨少华， 杨先生 反串一段快板书， 快板书， 猪八戒拱地， 哦，西游记，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哎，听听这个吧。 哎呀，杨少华， 嗨，不是，下回把说话放在板头里头啊。 给您唱一段猪八戒拱地。猪八戒，猪八戒，他 是前腿弓，后腿绷，这个两只耳朵扇着风，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完了。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倒是扣题，光听见拱地了。 怎么了？ 不是你打开播到现在有一段正经玩意儿吗？ 都是精品呐、 就这还精品呐？ 怎么了？ 啊，什么呀？您这拱拱拱拱拱拱， 这都是咱们资料库里边的。 您这资料库不怎么样。 你的意思？ 你来点那个传统艺术，咱们天津曲艺之乡、 那没错， 观众朋友都是爱听这传统的曲艺，你那儿有吗？ 我这儿 啊， 差点。 你看看， 我这是差点。 完了吧？ 您这儿有吗？ 泰拳应有尽有啊。 那我点点。 你还点点， 我最爱听的 什么呀？ 京韵大鼓。 哦， 怎么样？说到各位心缝里边了。 是， 这个你这资料库里边有吗？ 当然有了， 给我们展示一下。 先给大伙儿放一段白派京韵大鼓，好不好？啊，黛玉焚稿，行吗？ 这个是你们几位来着了 啊？ 这是家传呢。 怎么呢？ 来吧， 来这个， 来。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咚，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奄奄不起床，月儿也不复，身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楼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我要一把了，病的一个杏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儿哑，娇喘难听粉鼻儿张，应唇儿崩裂就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若体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啊。 好，怎么样？ 真不错， 大伙儿欢迎吧， 观众也过瘾了。 是啊， 无奈有一节。 怎么着？ 朋友们都熟悉呀、 哦， 这你六岁的时候就唱过这个， 从小学这个 到现在还唱白派京韵大鼓啊？ 那怎么了？传承吗？ 来点新鲜的行吗？ 什么新鲜的？ 流派大鼓。 哇、哦，你还点流派大鼓？ 俗段子咱们还不唱 哦。 博望坡，这你有吗？ 要短儿啊，要短， 怎么样？ 以为我这儿没有。 怎么样？ 这资料库应有尽有啊。 你来来， 咱来这个 流派的。 流派小兰云 可以吗？ 博望坡， 来， 咱来这试试啊。刘玄德向日兵败如南，去投刘表寄居在新野县，暂把身安。五丈卓关云长，张翼德那位赵子龙，他能征惯战。文凭那糜竺简雍，玉损前徐元直临行走马把诸葛见，那位玄德公，他是求贤如渴，不 辞劳苦，趟风冒雪，三顾茅庐去请大仙。那位诸葛亮才出了山。 好， 怎么样？ 唱的不错， 流派， 流派大鼓 是，铿锵有力。 落派， 不是你这听的还够全的。 小才武先生，这能学吗？ 落派 啊。 来哪段呢？ 要不先来口水。 那倒不用，那咱再来一段剑阁闻铃 代表曲目。 好好，代表曲目。 好。 马尾坡下草青青，今日又存妃子陵，提笔有诗皆报恨，如此无可不伤情。万里西寻君情去，何劳与夜探文陵。杨贵妃梨花树下香魂散，尘缘里待领着君祖报驾行。谢谢大家。 好 啊，刘白洛都给您放了。 京韵大鼓三大派 怎么样？ 全都唱全了， 是不是？ 资料库啊，够全的。 大伙儿喜欢传统艺术吗？ 对， 是不是？ 那您来吧。怎么样？ 啊，传统的， 传统的 都有吧？ 都有了 啊。 现代的呢？ 现代的，你不是刚说有新有旧？ 对呀、啊， 传统现代两门报全行， 都行啊。 来呀、 啊， 接着给我们播呀。 别忙啊， 接着来啊。 下边这个节目 啊， 都是现代的。 好啊， 您注意啊， 哎， 斗啊斗啊起斗起斗枪， 把这音乐去了多好。 调频250兆赫， 又来了， 逗你玩广播电台。 嗯， 明星模仿秀 哦， 夜夜夜， 全都带这夜夜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准点。 怎么这声音呢？ 准点准时 啊， 收听我们的 怎么着 明星模仿秀。 哦，模仿秀 念念念节、 啊、行行了，就别念念念了。 我是主持人。 谁呀、啊、 您的老朋友。 哪位啊？ 痛快。 这鼻子能痛快吗？ 首先请您欣赏的是 啊， 黎明的模仿者。 谁呀、啊、 离婚、 倒霉名字。 为您演唱 啊。哪一段唱？我、哦、还要掌声。来来来、我上岁数都这样。什么呀您这是？ 你怎么意思？ 这不是明星模仿秀黎明吗？ 没错， 唱半天这京剧啊，但我不懂。 怎么？ 这不梅兰芳吗？ 我问你 啊， 电影梅兰芳看过吗？ 看过呀。 梅兰芳谁演的？ 黎明啊。 哎， 我替你说。 对呀， 这也算是吗？ 听着啊。好，节目继续进行 啊。又来了。 下面请您欣赏的是刘德华的模仿者。 谁呀、啊？ 马德华、 猪八戒 为您演唱。 我是那马德华， 你不是能来吗？ 哦，让我来这个， 来， 行行行。刘德华， 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个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等到数计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行吧， 唱的还真像，真好， 再来。 好，节目继续进行， 又开始了。 下面有请的是 谁呀？ 张学友的模仿者。 张学友也得听听， 为你演唱。 嗯，还是我， 你不能来吗？来， 行行，资料库全。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十天一把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十天一把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 好，唱得还真棒 啊， 真是张学友那味儿。好，节目继续进行， 又来了。 下面出来的是郭富城的模仿。 该郭富城了， 为你演唱。 是， 走。 不是你跑这儿累啥小子来了是吗？ 朋友们爱听你唱。 是爱听，是爱听了，感谢朋友们鼓励。 是， 但是你不是说你传统现代全都行吗？ 没问题。 还没问题呢？ 没问题。 说了半天这时尚元素一点没有啊，全我来的。 不是你这意思，这个郭富城 你来，这必须你来。怎么样朋友们，郭富城啊， 我来这郭富城。 你必须你来这个 正理，我还就得来这郭富城。 怎么呢？ 因为我身体好。 嗨，不怎么样啊， 载歌载舞这没问题。 赶紧赶紧， 当然了， 赶紧来。 我看这掌声不大热烈啊， 总要掌声。 郭富城 人来疯，我这 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更起来。 哎，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个，我这是电台， 对呀、啊， 不是电视台。 别忙啊！ 你蹦跶半天，谁也看不见。我们听歌来了， 唱在后边呢。 唱，你倒是唱啊！ 你着什么急呀、啊？ 赶紧的呀！ 动起来！有没有这个？ 有，赶紧赶紧！ 动起来！动起来！ 接着唱。 动起来， 就这一句。 拱起来，拱拱拱。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来。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是树，二门是扇绿屏风，傻金身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听完了何云伟、马六甲和说的学电台，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30空中笑林，尚远在这儿恭候着您，咱们明天见。 一天你就有好心情。 怀疑，我就是那。